悲伤的故事

焦灼，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查。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 傻太痴，就让我能重

trace of the bio. I'll try. And trace of the bio. 我的爱像纯真小孩。Trace of the bio. I'll try. And trace of the bio.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。 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

够为他牺牲，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了你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分享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。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 世界